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一个是病患，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一个是医生，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尖锐对上温和，失控缠绕冷静，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母亲自杀的真相，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猜心游戏》，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沈秋过生日，许崇光和沈秋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但是因为许崇光没有告诉沈秋自己要单独去美国的事情，沈秋很不高兴。在许崇光的家里，沈秋碰到了栾池和许依晨。沈秋回过头去，果然看见许崇光眼神颇为犀利地看着栾池，难得的杀气腾腾。明知道沈秋是因为刚才的事情故意找茬，许崇光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由着醋坛子打翻一地。他直到昨天晚上才知道今天是沈秋生日，匆匆忙忙，并没有精心给沈秋准备什么礼物，只是买了一瓶香水。这礼物实在是敷衍，他今天闷了一天也没鼓起勇气拿出来。沈秋对这件事原本是不计较的，但和栾池相比，他显然又被扣了分。沈秋傲慢地朝许崇光扬了扬手里的首饰盒子，才把它打开，里面是一对蓝水晶耳坠，细长的链子下面缀着羽毛造型的蓝水晶，并不是昂贵的东西，但设计颇为别致，和沈秋很搭。从盒子上的 logo 可以看出，这是秦城本地一家小有名气的小众珠宝品牌，每年只接受少量私人定制，这个耳坠全世界只此一份。沈秋拿着首饰盒子给许崇光看，笑着说，突然觉得我的男朋友不怎么合格，如果继续这么不合心意的话，我也许会考虑开除他。许崇光眯着眼睛看着沈秋，颇有警告的意味。他们聊天的功夫，许依晨已经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开始翻今天的报纸，全然一副淡定的神色。他看完了一版，一边翻一边问，今天收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为什么这么问呢？沈秋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因为沈大小姐过个生日还不至于任性到让自己减龄十岁。许依晨冷笑，我是没谈过恋爱，但是我有脑子。虽然我觉得你这样说只是因为刚才我说那句话你确实没有听懂，不过你脑子确实够用。沈秋得意地笑着，化验结果出来了，我家的饮用水里的确有致幻剂。还有呢？许依晨头也不抬地问。这好像不是你让我弟吃醋的理由。这一次是许崇光回答的。下个月七号我要去美国。你的概括能力真是相当不错，沈秋讽刺地说，和你的人一样没什么逻辑，难怪你说什么也不肯让我去美国。许依晨冷笑，楚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书上都说了，爱情是要共患难的，既然这样，你冒着生命危险去见你那个导师的时候，沈秋确实应该陪你一起。什么叫冒着生命危险？ 沈秋转头看向许崇光，眼里是威胁的神色。许崇光似乎没有想到许一晨会这么说，一脸意外地说：哥，别这么说，哪有那么严重啊？反正你们现在是成年人了，我已经管不了你了，也懒得再当你们之间的反派。不过我也同样要明确我的态度，我个人是非常反对你去见你的导师的。说起许崇光的导师，许一晨似乎真的动了肝火，他合上了报纸，准备上楼睡觉。好吧，只有我想知道那本说爱情要共患难的到底是什么书吗？栾池突然开口笑了，相当生硬地调节了气氛。一本恶俗的言情小说，我秘书落在我办公室里的，名字好像叫什么只是突然很想你，这作者文笔极差。许一晨竟然认真地回答了，随后径直回卧室去了。这种情况栾池自然也不会久留，起身告辞，沈秋出去送他。他们站在许宅的大门前说话：小秋，你也长大了，我同样没办法反对你做什么，但我觉得如果许崇光反对你去，他一定有反对的理由，听他的话也许没错。栾池倚在墙角温声地说着。沈秋知道栾池非常担心他，却又不会过于干涉他。从小到大栾池一直是这样担当着一夫一兄的身份，就仿佛许一晨之于许崇光。然而性格的不同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反应，比起许一晨，栾池更要细腻很多。哥，我心里有数，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不用那么担心我。你看之前的梦游，现在看来根本没事，不用担心我，我会好好的，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何况现在。沈秋努力宽慰着栾池，去美国这件事他比谁都坚持，也希望有人支持他。栾池听他的口气就知道劝不动了，无奈地摇了摇头，算是默许了他。小秋，你遇事总是太倔强，从来不顾及自己的安全，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一个人那么牵挂你，就算不考虑自己，也该考虑别人的感受。沈秋微微一愣。许崇光从刚才起却一直站在门口。沈秋回过头去，只见许崇光皱着眉头，抱着胸斜倚在许宅的大门前。门口的灯散发着黄色的温暖光晕，许崇光没穿外套，寒风吹起他的衣角，竟也显出几分消瘦和脆弱来。无论做什么样的决定，你都不再是一个人了，不要伤害爱你和关心你的人。栾池温和地说着。刹那间沈秋突然明白了栾池的担心和犹豫。我明白了，哥，谢谢你。沈秋笑了，伸手抱了一下栾池，朝他挥了挥手，转头跑向许崇光。许崇光似乎还在不满于方才的拥抱，就这样一直皱着眉看着他走到自己面前。他脸上此刻仍有一丝疲惫。小秋，我现在觉得很累，听我一次不行吗？那么许医生，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下个月我一定会飞美国。沈秋笑嘻嘻地说，随后突然伸手揽过许崇光的脖颈，给了他一个缠绵悱恻的吻。许崇光的唇有些凉，这是沈秋第一次主动吻他，多少也有些不好意思。他看着他惊讶的眼睛，调皮地用力把他揽得更紧了。男人本能地开始挣扎，随后才放松下来，用力回吻他。直到两个人都气喘吁吁，脸色通红，他们才彼此松开。你这什么意思？许崇光搂着沈秋问。美人计啊。沈秋笑了。带我去美国，我会给你更大的惊喜。 真是被你打败了。随着一声低哑的叹息，沈秋知道他赢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猜心游戏》，作者安念青，欢迎您继续收听。 许崇光定定看着镜子里的男人，明明是同样的眉眼，镜子里的自己却是一副慵懒的样子，睡眼惺忪地望着自己。你找我？他问道，还俏皮地眨了眨眼。之前我就说过的，不是我做的，我才没兴趣搞什么催眠呢。何况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不是这件事，许崇光低声说着，这是我最近要去见那个人，所以提前跟你说一声。见他做什么？男人厌恶地问。查案。好吧，我知道了，放心，不会有大问题的，我们是内心强大的男人。镜子里的人摆摆手，在镜子里潇洒转身，渐行渐远。许崇光睁开眼睛，窗外星光灿烂，酒店楼下的酒吧竟然还在营业，隐约传来叫骂声。这里是俄亥俄州的偏僻小镇，酒店里充斥着一股发霉的味道。沈秋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已经抱怨了好几天了。不过今天晚上隔壁静悄悄的，想来他会睡个好觉。许崇光这样想着，脸上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凌晨三点钟，大地似乎也在沉睡，万籁俱寂，门外传来敲门声。许崇光掐灭香烟，走过去开门。崇光，其实嫌疑人已经基本锁定了，你为什么非要再来确认一次？穿着便装的警察低声问。李局是许崇光的老相识了，他刚回来的时候曾经配合李局利用犯罪心理学的手法破获过不少大案要案，直到韩夏的事情出了以后，他才逐渐淡出刑事案件侦查。事关重大，不确认我不放心，许崇光压低了声音说。李局还想说什么，许崇光却做了噤声的手势，随后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打扰旁边房间里的沈秋。他们毫无声息地下了楼，上了一辆商务车，慢慢驶向夜色之中。车辆驶到一所隐秘的监狱，周围荒无人烟，仿佛建在孤岛上一样。许崇光的导师就被关在这里，至今已有四年之久。沈秋跟着许崇光来到美国，许崇光却没有准备按照先前的计划让他跟自己一起去监狱，因为他还有一个秘密并不希望他知晓。到达监狱的时候，天刚刚亮起来，犯人们排着队离开囚室到食堂用餐，许崇光的导师却不在人群里。用行内的话来说，他有自己的 VIP 待遇。那是一间特制的小屋子，四周都是密闭的，只有一台小小的监视器显示着里面的状况。彬彬有礼的白衣男子穿着囚衣，优雅地用刀叉切开一张蛋饼，咖啡袅袅的香味充斥着整个房间。 虽然你们是专业的，不过我还是提醒各位，自从 X 教授来到这里以后，我们已经有十名囚犯和一名狱警自杀了，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那些事和他有关。现在这儿的所有人都绕着他走。 监狱长啧啧地感叹，仿佛在形容一个妖怪。监狱里的人，无论是狱警还是犯人，私底下都管他叫 X 教授，因为这个人就像是电影里那个可以读懂人心、操纵别人的 X 教授一般，相当可怕。且不说他的名字也叫 Charles。 麻烦也给我准备一份早餐，我想和我曾经的恩师边吃边聊。 许崇光淡淡开口。监狱长仿佛看疯子一般看着许崇光， 不过还是照做了。许崇光端着托盘走进房间时，查理斯露出一个吃惊的表情，随后微笑起来。 哎呀，瞧瞧这是谁来看我了，今天早晨还真是不一般呢。 好久不见了，查理斯。许崇光坐下来喝了一口咖啡，抬头看着对方。四年的牢狱岁月竟然没有在这位催眠大师身上留下太多痕迹。他极有天赋，如今不过40岁上下，戴着一副斯文的金属框眼镜，身材十分消瘦。 好久不见了，然，最近怎么样？ 查尔利斯愉快地放下刀叉，双手交叠着放在桌子上，小拇指发出规律的颤抖。许崇光移开了目光。你还是有这种不好的习惯，不管见到谁都会先催眠对方。查尔利斯笑起来。 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只是监狱生活确实有些无聊。 那么让我来给你讲一个不怎么无聊的故事，怎么样？ 我洗耳恭听。 查理斯听着许崇光讲述了秦城发生的一切，从始至终他的表情都非常平静，确切地说还带着一丝喜悦和欣慰。显然他对许崇光说的这些事情都算不上惊讶。我对这个人到底是谁有一丝怀疑，我想跟你确认一下，毕竟这样出神入化的催眠术也只有你教得出来。许崇光说着。 我教过很多学生，大多数人只能学会皮毛，但也有那么几个学到了我的精髓。众所周知，你是我最得意的门生。 查尔利斯朝许崇光暧昧地笑起来。 我想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我已经问过他了，他说不是的。许崇光相当平静地回答。 他坦诚地面对我，却不一定坦诚地面对你啊。 查理斯这样回答，随后打了一个响指，修长的手指完成奇怪的花式，动作变幻莫测，飞快异常。许崇光直勾勾地盯着他的手指，很快闭上眼睛，在睁开眼睛时却一脸倦容地揉起了眼角。 许崇然，我终于再见到你了。 查理斯此刻变了一副神情，狂热地盯着许崇光，全身都在微微地颤抖。男人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说， 还真被许崇光说对了， 你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唤醒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对什么催眠杀人没兴趣。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你的父亲。 查理斯皱着眉头说， 你是我见过的绝无仅有的催眠天才，只要稍加训练，你的催眠术一定在我之上。 许崇然嗤笑起来。 老兄，有件事情你好像搞错了，我现在的催眠术也在你之上，只是许崇光那个笨蛋实在是太笨了，才总会被你催眠。不过无所谓了，我今天也算是受人之托了。 查理斯笑起来。 我发现你和主人格的关系十分融洽，这或许看起来很阳光，但并不符合常理。一个人生成的第二人格会与第一人格有显著不同，更何况许崇光的第二人格是由我的催眠术加以催生的。一个善良阳光却自幼失孤的人，内心的阴暗一旦被激发出来，那将会是怎样美丽的存在，那才是你的归宿。然，我的孩子，不要再受制于许崇光，不要再压抑自己。